我猜不着， 猜不着啊、哎、老奶奶您看 这孩子 喝喽，乖孩子。

刚才是刘桂欣演唱的《玉皇后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。 了那宝剑，咱们就像一样美男，不一天比的难得，相见难得、 还是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占太平》。 日落梦。 等。江江哎，大爷大爷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Thank you.